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906-8685858-68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特别策划的国际儿童戏剧季板块即将于本月底开幕，为大小观众们带来一场共同的戏剧嘉年华。来自中国、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法国、南非六个国家的8台32场儿童剧演出将在暑期集中呈现，多媒体舞台剧、儿童版木偶歌剧、游戏剧、声光剧、肢体剧等形式多样的儿童剧将在营造新奇体验的同时，为小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戏剧启蒙。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率先亮相。丹麦著名导演斯蒂恩·科尔纳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夜莺、笨蛋汉斯、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6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起来。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本月14号到下月25号举办。本次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包含的剧目，不论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表现形式涵盖了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同时，为了给孩子们更加丰富的戏剧体验，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图片展、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戏剧夏令营、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多种戏剧活动，助力孩子全面成长。日前，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创作采风活动再次走进了通州区。词曲作家臧云飞、李静、胡旭东、梁芒、鄂毛、龚小婷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参观运河文化历史景观和了解通州城市副中心新规划，激发词作者对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据了解，目前歌唱北京活动歌词征集已经结束，经过专家评审，26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歌曲征集预计将持续到8月份。戏剧《幻城只有红楼梦》目前在廊坊市梦廊坊文化产业园区进入了建设阶段。只有红楼梦是一座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符号，融入当代艺术语汇，展现中国文化之美，以奇特建筑空间组合构建而成的新型戏剧幻城。戏剧幻城通过多剧场、多空间、多维度、多手段、多体验等方式，为观众营造独特且层次丰富的体验。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大家知道周一我们是来到书房板块，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在书房这个空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学习的事儿。今天要继续的跟着心动工厂的楚一同学一起学起来了。楚一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 啊？今天去一个非常，就是咱们北京的中心紫禁城。 你看楚一这个激动的嘴都瓢了。 没事， 这太激动了。哎，说到去故宫啊，很多人就会说，这谁没去过呀，对吧？ 对， 就是有朋友来了，必然还得带他再去逛一次。 对，当然。 但今天呢，楚一用了一个新字，哎，要带我们去一场故宫新体验。那这个体验新在哪里？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图。楚一很有心，提前给我们一些图片，还有一些可以我们可以体验的项目。 对，你知道我们做的内容就是一定要动手体验，要深入进去，光走马观花那没有什么意思。 对，光看，我们其实在上周二跟大家也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带小朋友去，仅仅是让他看过了以后，他很容易就忘记了，好像没有肌肉的记忆，只有眼神的记忆。哎，我们也继续的带大家有体验的项目，同时呢，今天也会送福利。那福利的内容是什么呢？赶紧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好不好？想要带着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呀，或者是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来一场故宫新体验，可以在我的微博来找到福利内容，留言给我就可以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就是我写的故宫探秘。哎呀，可以做什么什么娃娃。为什么北漂就是楚一来了你就要出来尬一下 啊？ 尬在哪里不知道，等他来补充内容吧。还有练军医生也报道了，看到了。有人说今天的话题是穿越吗？回到过去聊一聊时代的发展，当时的潮流期待楚一来讲课。 哦，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倒也可以哈。 真的是要说说当时的潮流。 当然当然当然。 好吧，那我们今天说说这个故宫新体验，它新在哪里？ 您知道我们每次去故宫啊，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太大了，跑断腿也逛不完。你知道现在故宫开放的区域啊，不及故宫本身的1/3，有大批的没有开放对公众的，因为很多在保护、在研究等等。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养心殿，从那个2015年就开始修了，要修5年，也就是说2年之后2020年我们才可以看到它，在研究性保护， 就完全被封。 所以今天楚一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因为我最近一次是2014年去的 啊，你还看到 就是带家里人去，嗯、 是 我在想啊，养心殿在修吗？什么时候？我要修这么长的时间？ 要修这么长时间，因为太多的文物了啊、研究性保护。那这五年我们想去看养心殿怎么办呢？哎，故宫推出了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比如说用 VR 啊，还有多媒体的手段呢，就可以看到它。哎，可以走进它，即使我相信您2014年时候去养心殿的时候， 就站在门口， 对呀、啊，趴着玻璃往里看、啊，你无法走进它。尤其是像三希堂啊，像垂帘听政的地方、啊、等等等等，你无法走进它。但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我们就可以去到更多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嗯，而且因为养心殿它特别大。你在外面的光照一定是比里面要强烈，所以其实你要很认真的看，就调你的眼神的那个焦距，不然里面太暗了，你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对，而且在你调焦距的时候，旁边会有人说：“麻烦您快点儿。” 这个一听楚一就是比我去的回数要多太多了，就被人说麻烦您快点，已经被说了太多次。这个 VR 的体验算是现在故宫自己本身推出的一个， 对， 我们可以说它是为了弥补大家现在去看不到养心殿的一个遗憾、 嗯、 更多的是真的是时代的进步。 没错， 以前我们站在门口其实你也看不着皇上那个座椅是什么样的呀。 对，关键 近距离的看不可能， 关键也看不明白。坦率地说，那不就是一椅子吗？ 嗯，有什么？ 对，没我们家沙发舒服。 有什么值得看的？ 对对对。 嗯，现在 VR 里面它会有一些类似于讲解那样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些互动的环节。你比如说，我们在养心殿里面，戴上 VR 是有这种皇帝的视角，比如说拿起笔呀、啊、批阅奏章啊等等，还有一些互动的，比如说三希堂和养心殿不有大批的文物。比如说什么象牙的扇子啦，什么瓶子啦，什么雕漆的盒子，你都可以去点击它，是一个触摸屏，可以点击它，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一步一步是怎么做的，而且你可以把这个图片收藏到你自己带走，作为你的手机的屏幕啊，什么这种互动的环节。还有呢，你可以换上衣服，就是这种互动的多媒体的互动， 也是在 VR 这个里面。 对对，不用戴眼镜、哦、直接有个大屏幕，像穿衣镜一样，就可以换上衣服啊，皇后的衣服、皇上衣服等等，就很有意思。 就是以前的那个拍照的， 对， 是吧？那个 试衣环节， 对，现在变成了一个自动的，你在里边就能看到，说我穿上是什么样的。 还有那个宫廷的御膳。比如说樱桃肉怎么做的，它有一些游戏的环节让你怎么炒啊，赶快放葱啊那种，最后你可以把这个菜谱给带回家，你自己回家试试。 为什么我想到了切西瓜这个游戏？快点，西瓜掉下来了，木瓜掉下来了，这样子 类似吧。 就是好，快点，这个料已经好了，你要怎么样翻炒，然后再加什么？但是 VR 的就是它这个。眼镜也好，或者旁边的声音会提示你， 对， 完成这个互动。 对，是， 这是现在故宫的一个新体验，还没有去体验的朋友，跟着楚一去体验一下吧。 对， 对，今天呢，我们会在微博上面继续延续我们上周二啊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新体验形成、 故宫新事。 哎，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带大家去故宫了，来一场新的探秘之旅啊！以前你肯定也去过很多次，那这一次一定是会给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 不然每一次都去走马观花，多没意思呀！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福利，赶紧到微博上面来看一下福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哎呀，地总啊，你终于来了，我也好想你呀、啊。他说刚出差回来来报道了。是，自从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粉丝群走散了，也不是走散了，就希望大家到这个微博上面来之后呢，确实有很多我们微信的原来的老的听众啊都没有转过来，地总终于转过来了。好，比方说国师你来，朕有一个疑问。好了、 好， 来回答一下您的疑问。他说他是 VR 的，怎么拍照留念？哦，他想知道那个穿衣服那个是不是可以？ 穿衣服 你是指的这个环节吗？就是拍照留念的环节，因为拍照嘛， 可以拍照，就是它像一个，它那个大屏幕像一个穿衣镜一样，你是 面对着这个 穿衣镜，不需要戴眼镜，这个穿衣服的环节，换衣服的环节不需要戴眼镜， 对，你挥手就可以换衣服，那种互动哈、啊，因为它有摄像头、啊， 隔个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意思 啊，嫔妃妆啊，是这样的。所以，刚才他说的 VR 的那个里面有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的图片， 嗯哼， 这个是可以下载到你的 对 手机里的， 扫二维码嘛， 嗯， 就可以下载到手机里。 它是 VR 的，不妨碍它是一个平面的照片啊，你只是通过 VR 的眼镜看到了 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数字化的呈现，并不是像实物的照片，它是一个数字化的呈现，就是就是它的比如说它制作的这个环节呀、啊，这些都是动画的呈现， 嗯， 对，但是这张照片你就可以扫二维码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带走 啊，嗯，有人说真的是 N 多年都没有去过故宫，得有十几年， 十几年 ，你是小学春游的时候去过吗？还是秋游的时候去过？再去一去吧。现在故宫真的又随着科技的进步，又新加了很多的体验的项目。那今天呢，我们还会让楚一带着我们去体验。啊，通过他的描述我们提前的体验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留言，因为今天我们会有相关体验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哇哦， VR 是试衣镜啊，甚是欣喜，甚是欣喜。 这只是一个体验环节啊，有很多的体验环节，比如说我们还会看一个裸眼 3D 的一个影片，他介绍的就是乾隆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养老的地方，养老院， 也是我们在 VR 里面可以看到， 对，也是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剧场，然后可以看这个裸眼 3D 的这么一个介绍， 还有一个小剧场、 这个、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是不开放的，你没有办法进去，但是、 但是就是楚一可以带着你进去， 对，没错，国师 对，可以带你进去。这个能不能稍稍的给我们剧透一点点啊，在我们没有去到这个小剧场、看到乾隆给他自己制造的打造的一个养老居所，算是， 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他处于故宫的哪个位置。 OK， 说到这个呢你就知道故宫的建造啊、故宫其实就是北京的紫禁城哈、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皇宫的地位呢也许是最小的，就主要的这皇宫，你比阿房宫，你比那些等等，它甚至比朱元璋在南京造的这个紫禁城故宫规模都要小得多，但是不妨碍它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富丽堂皇，你用任何的这个赞美词赞美它都不为过。这个皇宫它是严格按照周礼的礼制来设计规划的，比如说哈，周礼说了左祖宗右社稷，那故宫旁边东边呢就是太庙，西边就是社稷坛，类似这样的，所以在故宫的这个位置的它都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所以乾隆逊位了以后，退位了以后，自己当太上皇了，他把自己的宫殿做成了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规制都一样，缩小版在故宫的东路一溜，就是我们常说的乾隆花园。乾隆花园这次介绍的这个是他的叫倦情斋，倦是疲倦的倦，情是勤快的情，就是我年纪大了，我疲倦了啊、我一个倦情斋，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有个透视化的一个天棚，像紫藤花都会掉下来一样，那是利用了西方的透视化，就在里面，然后有个戏台，四周画都是画，就好像是在室外一样，那种很神奇。 倦情斋， 倦情斋， 这也是我们通过 VR 这个 对，通过这个影片是可以裸眼 3D， 但这个原先这个部分也是不开放的， 是不开放的，到现在也不开放， 一直都没有开放， 一直都不开放、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说哦，这个地方还藏着一个这么神奇的，而且也算是他给自己修建的一个像秘密花园一样的地方， 没错没错，对，就是说明这个老头 到晚年呢还是很有情趣的、啊、 对， 他号称十全老人嘛，全国文人的领袖，这是他号称的、啊对，还是很有生活情趣。 哎，你看到了退位了以后依然还要给自己建造一个这样的秘密花园，什么感觉呢？跟着楚一去体验一下这个裸眼三 D。 我们也可以，这个裸眼三 D 就是很真实咯，看进去然后跟着这 对 进去卷情 斋里面，非常真实。因为它的荧幕是一个弧形的荧幕，就把你包裹，那种你觉得你是自己走进去的那种。 好啊，这个也是现在VR 技术电子啊科技这个方向越来越发展以后，我们可以在故宫里面不仅仅是说我想走遍故宫，你就坐在一个体验室里面、也可以去看到以前都一直都没有开放过的空间。 对， 现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现给大家了。这个倦情斋啊，乾隆退位以后的养老居所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楚一，说我要去报名。 好，太好了，我们29号就出发了， 就去就带大家去。微博上面呢也今天放出了我们的福利，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想获得福利呢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同时呢，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故宫新体验里面还有哪些体验的项目，你比较感兴趣是故宫的哪一个板块哪一个部分，你说以前去也没看着，现在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看着它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跟我和楚一聊天啊。对，就像我们这个新的工厂的官微说的，不尬聊不尬聊，我们可以畅聊起来，来畅聊起来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看到送给大家的福利，同时呢也可以跟我和楚一聊天。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说到这个理智，我们知道建造故宫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楚一提到了它是非常讲究， 非常非常讲究。你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叫礼仪之邦，这个礼是什么礼？其实大家现在把它给缩小化了，简单化了，觉得踩个脚说对不起，见了说您好，这叫礼貌啊。这就范围太小了。所谓的礼仪就是凡事是有规矩的。哎，为什么这条河叫金水河？为什么东边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文华殿等等这些的东边的这屋顶都是绿色的琉璃瓦？为什么三大殿是这么排列的？它的基座看起来像一个土字。所以它都是有讲，为什么午门是这个形状的？它那个叫五凤楼啊，那个旁边的那个高的叫燕翅楼，为什么这么命名？是这个形状的。为什么在出了神武门以后，它是要堆一个山？我们俯瞰山，它像什么？都是有规矩的。 我感觉楚一问完了这几个为什么之后呢，我们就故宫本身可以出一本《十万个为什么》。 当然了，因为坦率说，我去过。恨不得有10000多次故宫，我见天去啊！因为我也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生活在故宫旁边，我们有条件经常去，没事去逛逛，去研究它，去了解它，这是我们的福利，我们千万别放弃它。所以我经常去，当你走进它，以前听说，哎呀，那个我们的文物都在台北故宫啊，北京的故宫就是房子了，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因为故宫是个宝库，你走进它你就发现你不知道太多了，你越研究你越觉得自己那么无知，越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刚才就这几个为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很无知了。要不我们随便摘两个说一说吧。 可以啊。 刚才这个为什么金水河？ 这个就是说它的这叫规制了。规制，你像中，对，你比如说，金水河的名字，就说西边传统的方式认为西边属于精卫了。所以但是它引的是玉泉山的水，所以命名是金水河，它是精卫的意思。 哦，它是给了一个方向方位感在这个。 西边属金嘛。 哦，那这个说起来啊，就刚才楚一很小声问我说，这说不完呐、啊，就太多太多的内容，就是哎，需要大家现场去体验的时候。 对，其实为什么邀请大家是 现 场的体验呢？现在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觉哈，我还是做了很多的课件，让大家有很多的辅助的方式来了解它。 还有人问英华殿现在可以看，有可能看到吗？之前好像都没有整修。 对，现在也还是看不见， 还是处在一个不开放的状态。 对对对，没错。 那在 VR 的这个里面是涉及到了？ 没有，现在 VR 是这样的，它隔一段时间会换一些内容，现在主要的内容就是养心殿和倦情斋。 啊，是这两个部分。 对，最主要的部分。嗯， 好，那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完故宫以后想要看 的 那个部分。 没错没错。 对，说哎，我好想这个部分也开放啊。这也是刚才楚一说到的，为什么故宫就去多少次 常去常新 都觉得啊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来过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开放的只不足三分之一啊。 嗯，就即便是这样，你自己去了依然也觉得说， 当然了，当然 哦，这个地方我也还没有走过。 我估计当年皇上可能也都 没 去过， 也没有去完。这走真的是走不完的一种感觉。还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也都可以在现场吧，我们故宫新体验的现场，直接向楚一来提问。我们说了新体验，那一定不单单是有走走看看的部分，还有体验的部分。 对， 大家可以在广告的时段来我的微博看一下我们第三张图片。因为刚才就有人问到了这个，一开场的时候啊，说这个制作的娃娃呀，感觉是这个风筝经验的原型啊，是吗？是吗？我们现在不回答你，因为我们到下半时段来揭晓这个。我们要答案是，哎，可以手工自己来制作一下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娃娃到底是什么？而且呢，做起来复杂吗？做完了能带回家吗？小朋友能不能做呀？这之类的问题，我们都留到一小段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继续的跟心动工厂的楚一来一场故宫新体验。好，还有人说想报名，应该如何联系？马上就来联系你。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的福利帖，稍等。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理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代理还保有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理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代理还保有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在书房板块来跟大家聊天。今天呢，我们跟心动工厂的楚一啊，要继续的来一场故宫的新体验。哎呀，上周这个首博歌哨的体验啊，我刚刚跟楚一在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啊，我们的听众不是送了免费的福利，怎么没有去成？没有去成。但今天我们会继续留福利要送给大家。在微博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没有关系，练军一生，稍后呢，我会来跟你联系的，好不好？我在微博的私信，注意查看微博私信。还有人说7月底正是天热的时候呀，放暑假故宫人肯定很多，更热，会影响体验的心情吗？ 是很热， 暑假真的是 很热， 而且人真的是超多。 对，除了像几个花园以外，它真的没遮没掩。除了那些大殿的廊檐底下可以那个，确实有些热，这是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一天的故宫的行程呢，会分成若干份。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种多媒体 VR 的体验以后呢，我们走进故宫会在太和门旁边的有个门叫光熙门，光熙门也就是明朝所说的右顺门，清朝改名叫光熙门。光熙门的大殿里面，就是廊房里面，会做这个八旗娃娃的体验，那里面可是就是空调吹得很爽啊。 然后下午出来走的时候，走一节儿，我们感觉到热了以后，我们也会贴心的安排大家去到冰窖，就是以前宫里面藏冰的地方。上期我们不是说那有冰箱嘛，对，土冰箱，对，那个冰箱的冰从哪儿来呢？就是冰窖里储藏的。储藏的这个地方呢，叫 带大家走一会儿，然后去冰窖里 到冰窖里面凉快凉快，做一个茶歇，喝杯饮料，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事儿。 我们也会看到制冰的过程吗？在冰窖里面， 现在 还做吗？ 现在没了，现在 就是一个纳凉的地方。 对对，现在是一个餐厅啊，冰窖餐厅。 我去了这几次都没有去过那个餐厅。 您这2014年的时候人还没开呢。 哦，这没有开放是吗？我错过了好多。大家如果跟我一样 N 多年没有去的，拜托你们再去一下吧，真的很需要，值得一去再去。但是也有人啊，喜欢下雨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故宫那么多的文物和建筑都藏起来不让人参观，只放几个让人来看。说也提到了台湾故宫和这个卢浮宫，说看到时候就觉得很震撼呐，人家是不是拿出了大部分的文物？ 当然不是了，台北故宫现在在展的也不足它的十分之一啊，还有几十分之一。 我去过两次，每一次它都会办特展。 对对对。 它也是轮换着把它那东西拿出来展啊，比方说它办乾隆特展，哦，那就是这个时期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是碰到了嘉庆特展，那你再下一次去就不是这个特展了。 对，是这样的 啊。它常年展出的那些东西也是很少的。 对，因为文物出来见人它是需要休息的。比如说它的光啊，对氧气啊等等等等这些环境的适应，它是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内长期的生存。它出来见人的时候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所以不能时间太长。并不是说像这位听众说的要藏起来故意不给你看，不是。包括故宫它那么那么多的房间里面那么多的文物，现在还有的还在研究，在抢救，在发掘等等，在修整，这个工程是浩繁的。 也不要觉得好像就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啊？ 我们当然是很希望把这些国宝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第一呢，我都拿出来你一遍也看不完。 对。 又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在故宫里边最多待一天。 对。 啊，然后那你说怎么办，看不完明天再来，看不完后天再来。 对。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而且有些东西专家也在考证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哈，太和殿上的龙椅，太和殿上龙椅就是80年代一个专家考证才发现，哦，这个原来是龙椅，赶快搬回来。这个龙椅是明朝的，袁世凯篡位以后把它给扔了，扔到仓库里面，自己换了一个沙发在太和殿里坐着。所以很长时间大家都不知道龙椅去哪儿了。最后一专家考证，原来这个是龙椅，然后又修整，就是修它，然后才给放到原来的位置上。所以很多的文物并不是说一看你就知道是什么，也都在研究当中。 一看你就长得很像文物，拿出来。 对，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好，也有人说了，真的很贴心呢，逛一半还设计纳凉环节。当然了，因为你们也提出来了，很多人不想在七八月份去故宫，就是这个原因，真的很热。就是刚才楚一说的，没遮没挡啊，就全的整个人都暴晒，然后呢，又会有很多人。还会说麻烦您快点。 其实我们走的这个时间安排和这个路线的安排，会尽量避开大批的人流，会尽量的避开。 这个在路线设计上面就很重要了。 对，你比如说一大早的时候，刚开馆的时候，那时候人是最多，因为很多的大团，就是打小旗儿、戴小红帽那大团，乌泱乌泱的就会挤在核心的部位。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用高科技手段来看故宫，来去做体验等等等等，就避开了人流。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热，但是人少，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也会安排冰窖去解暑。为什么不在中午去安排，既然是餐厅去吃饭呢？实在挤不动。 对，所以我们错开 了，自从开放了以后， 我们错开了去做一个下午茶， 嗯， 哎，然后在那边体验，所以尽量的都在避开，这是非常细心的给大家已经做了安排。 哦，这个线路上面也是要考量一下， 没错， 啊，大家都知道暑假人多那是没有问题，嗯，但是如果说我们一直跟着小红旗，去小红旗的走， 啊，各种旗儿。 对，那你真的就淹没在了人海当中，就什么都看不着。 对， 我有一年也是暑假去的，就真的什么都看不着。 其实有些地方你要知道，你主要看几点，主要了解几点也就 OK 了。其实你要扒在那儿啊，都看几啊，你让一下那种 扒在那儿， 关键你也不知道看点啥，你不知道看点什么。 哎，但这个又说到，虽然说我们不该 diss 一些 OK 对，但是呢我们也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有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这个旅游团， OK， 啊，对，就是楚一说他经常去，就是大家扒在那儿看啊，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举小旗的在跟你讲， 嗯哼， 他讲的那些呢，你说如果是一个外地游客甚至是外国的游客，你讲完了人家会深信不疑，你讲就是真的， 没错没错， 但你去听发现他讲的 啊哈，所以我其实跟很多人说哈，其实我们做这个，我们在传播内容，传播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母文化。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高大上很多，你就觉得你自己是有责任感的。 嗯， 我可能说的不全，但是我尽量的保证我说出来应该是准确的。 哎，我只哪怕我只跟你说了30%-40%， 对， 这部分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不能说了80%， 而不是我要投其所好，大家喜欢听野史，我就胡编乱造一些小故事啊，那是野史小故事，这是真的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我们平时自己如果去故宫，包括暑假这个旺季你去，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导游姐姐真的是在讲野史。 对，所以人民日报前一阵我记得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说不要在旅游胜地，不要让旅游胜地变成野史的集散地。嗯，所以这就是心动工厂我们要做内容，为什么要做内容的目的之所在。 野史集散地，这个描述好准确，确实是大家在越是人多的，我们叫名胜古迹啊，越是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越是会容易碰到。 嗯， 大家不要去觉得说，哎呀，他们有一个团，有人在讲，来凑听耳朵， 嗯哼， 最后听完的故事， 要听对的， 对，全都是错的啊，而且小朋友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错没错， 回头再回去，老师历史老师教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吧？ 你知道，有时候他不一定就仅仅是错的，他甚至是不健康的。那你可以脑补一下，它甚至是不健康的， 嗯嗯，对，不太适合小朋友去了解的部分。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说到这个图三里面的这个娃娃。 OK， 这个娃娃呢，也是我们要带大家去故宫新体验的一个真的可以动手来做体验的部分。嗯，这是个什么娃娃呢？可不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安排了一个体验环节，就是了解满清的八旗文化。八旗文化，比如说什么叫上三旗呀，什么叫下五旗呀，这八旗到底是什么意思哈， 嗯， 怎么意思，我们会了解它的文化。比如说满清入关以后，把北京城基本上就按照八旗的驻地给分了啊，怎么分的，谁是统领啊，怎么他们各就是每个旗都负责一堆事务啊， 嗯嗯， 比如说说白了，谁是洋枪队啊，谁是火炮队，类似谁是炮兵谁是步兵， 嗯， 等等吧。我们会去了解这个八旗文化的由来，这个文化，然后最后动手呢就做这个叫八旗娃娃。就是你可能分到的是正蓝旗，整蓝旗啊，你可能分到的是镶黄旗等等，哎，做一个娃娃就可以带回家。 这可以自己选吗？就我们听完了这八旗的分工以后，说我特别想做这个分工的娃娃。 现在可能不还是不太能选了。我们 只能分到你， 对对对， 这个 其实也是缘分嘛。 啊，最后发现，哎，我跟这个颜色的很， 大家一般都想做镶黄旗，为什么？因为镶黄旗是最高的一个旗， 嗯，哦，大家都很想被分到这个，感觉做了一个首领出来， 对对对，做了个皇上。 上周我们就说了八旗娃娃这个事情，嗯，我原来呢，我跟楚瑜说，我以为我们做一个八旗娃娃是更立体的， 嗯， 就是一个想象中真的是个玩偶， 嗯。 其实今天大家在微博上面看到，我们做的这个八旗娃娃，它是一个平面的， 嗯哼， 接近于说我们好像就是以前给娃娃做衣服，用两片儿， 对，像、 给它缝合在一起， 其实像堆绣一样。 哦，这个做起来我们是整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巴西娃娃是个几乎是成品了。 嗯哼， 那它是给我们几片？ 非常多片，很多的零 件，然后我们自己往上缝， 组装，对，也贴。往上 贴 的组装的、您说的那个更立体的其实是担心大家做不完，其实你别看这个简单、其实还是很耗时的，对，因为你前面还要了解文化嘛，不光是做它这个、所以我们要比如说我们在多媒体的体验和巴西娃娃的体验这些要在一上午完成，这个是比较耗时的 大家就是，哎，这个巴西娃娃，因为从图片上面我们看不出来它的大小、它大概有多大呀？ 大概做出来加上相框应该有脸大吧， 这个形容这是可丁可卯的呀有谁的脸那么大，那就很适合小朋友做，是不是？ 其实适合小朋友， 小朋友拿在手里基本上就是占满他两个手了， 对对，而且也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其实成人也适合做，因为我们在说文化的事情嘛。 成人听完了以后说，好了，我确定了，我就是想做相框旗坚定不移的做相框旗，哎，带小朋友去体验这个事情，是一方面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看的各种电视剧里面提到的这种颜色的旗啊，这说到相框旗是干嘛的，是什么意思、哎，不是只是看个电视剧看过就过去了， 对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小朋友自己动手做呀，他这个体验又不一样了，那个贴上这个部分，贴上那个部分， 他就会记住。 这个也是，这个我之前是特别问过楚一，就是大家听完了以后可能也想说，哎呀，我赶不上你们的这个时间，那我想自己去。目前故宫这个体验项目是不对散客开放的， 对， 这是要提示大家的，所以你自己去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种形式预约到啊。如果你是自己啊，你就说我听说有一个体验活动，我也要体验做巴西娃娃。他目前还是只接受这个团体的 课。比如说我们的精心安排呢，像这种多媒体的体验呢，我们会错开传统的人流，我们是自己会成一团，在就是特定的我们定制的一个时间内来体验。包括这个巴西娃娃，我们做完以后，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店里面配店里面，然后吹着空调来做，做完了以后我们会在这里用餐。这是你自己去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休息好以后喝完水我们再去逛。那逛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会完成一个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到看山还是山这么一个过程，不是看房子就是房子，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化和礼节，甚至有很多文化的发散性的思考带给大家。 这个过程我好想让你给我们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这个过程。 其实我会把这个紫禁城啊放在整个北京城跟大家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到的中和殿的时候，中和殿的这个建筑的规制，它是一个方檐圆顶的圣经式的建筑，叫圣经。那什么叫圣经啊？现在就不多说啊。它上面有一个金顶，是鎏金的金顶。这个金顶啊，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它会反射光，直接反射到灯市口。原来有一个二郎神庙，现在没了啊。有一个二郎神庙，整个二郎神庙都是烁烁放光。一度二郎神庙的香火特别好，大家觉得二郎神每天只要太阳出来他就来啊，就显圣啊，在这儿香火就特别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金顶直接反射到这个二郎神庙的大殿，所以大家都知道原来灯市口那还有个二郎神庙。我告诉你，现在还有，庙已经没了，现在还有唯一的遗存，就二郎神的哮天犬，就在灯市口那个路口那，我忘了是一个驴肉火烧店门口还是一个米粉店门口，有一个汉白玉的石墩儿，看着像雕塑，但是已经破坏的比较严重，但是它还蹲在那儿，大家路过灯市口还可以去看看，所以 还可以去跟那个哮天犬打个招呼。 对，还在那儿，就在路边。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紫禁城的时候，其实是在看整个北京城。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新开的叫慈宁宫花园，慈宁宫花园是太后太妃们养老的地方，慈宁宫，然后花园是他们养老地方。那太后太妃们养老呢，主要就是吃斋念佛， 所以它里面有大佛堂啊什么什么的。我在那里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保有一个健康的积极的宗教观。 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直源远流长，一直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一直流传延续的古文明。为什么？这里面是有我们文化当中独特的奥秘和钥匙的。 嗯， 所以会基于这些我们看到的现实的物件，然后发散性的跟对大家有一些文化的思考。 嗯，慈宁宫花园，我觉得大家你就看，不管是看正史还是看野史吧，或者看一些改编的，根据正史改编的电视剧，也会听到啊慈宁宫三个字，然后 太后住的地儿， 哎，对，大家就很清楚说，嗯，这是太后住的地方，但是它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未必知道啊。电视剧拍出来，那毕竟啊，只是一个拍摄地而已，而且它为什么会选择有这样一些陈设， 对， 还反映了。 没错， 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的哪一个部分的精髓？ 哎，是的，这就得跟明白人一块去了。你去慈宁宫花园，你会发现不怎么样。这个花园又小，而且设计显着呆板，很单调。为什么？不是说那个设计的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为之，因为等级在那儿，这就是礼仪。 哦， 所以它不会。设计的建造的像御花园一样，因为等级在那，它就是要呆板，要单调，因为太后们在养老，吃斋念佛，不会心花怒放的。 嗯，就是要很宁静的。 对，是这个意思。 更朴素，大家去看的时候觉得哇，这是太后住的地方吗？这么朴素吗？ 是这个意思。 它也是有一些缘由的。 对，包括很多的像丹壁，为什么慈宁宫前面那个丹壁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它龙爪底下有一个小壁虎。在所有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是唯一一个有一个小壁虎压在那儿，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我要卖个关子嘛，留个扣子。 就是现在楚一上节目啊，已经越来越知道我们要什么了。想要知道这个，大家只能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了。 对，在所有的单壁你去找，只有这有一个小壁虎。 哎，我们以前因为你不说，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它， 你根本就不会发现它。 就你现在又把这个扣子扣在这儿了，我们很想知道怎么办。好了，下了节目以后，你们可以到微博上面来问一下楚一啊，他找到我的微博也可以向他提问。嗯，然后呢，看心情吧。我们节目都是这样的，看心情来回答。 就是那么随性。 对，来回答大家。这个只有这一只压住的小壁虎，是什么缘由？哎，为什么会在这儿？ 对， 嗯，这个设计它又涉及到了理智当中的哪一个部分？ 没错， 嗯，微博怎么找到我们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看到今天图三里面的八旗娃娃，你说明你找对了我们的直播帖。人说终于忙完了，可以打字了。可是你们节目是不是要结束了？对，你说对了，我们节目就是要结束了。没有关系，我们还卖了一个小关子，在节目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继续的跟大家在微博上面互动。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跟心动工厂的楚一聊到这儿啦，明天再见喽。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yo no sé. He querido volver.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欢迎您继续收听。